这个世界有没有戒花子，因为我有次早几年见到一文章就说戒花子就是那些垃圾食肉沟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戒花子这种物体的，所以我买樽戒花子油之后呢我抖开了它。 啊是。这个世界呢根据我理解呢就真的没有，我不知道是叫戒花子啦，就真的没有这种子的。它应该是一种菜籽的油来的，根据我理解是啦。 咁佢经过改造啦，吓咁而家引起咗好多嘅争论咯。 咁即系咪唔食为好啊？因为佢啊，佢话系沟嚟沟去，嗰、那个叫狮字头，我唔识读啊，系嗰个就 系系 系啊，即系话佢即系冇呢种唔系天然物质系沟出嚟嘅。 呢、這个当中系相对有啲复杂性嘅，佢又唔系。你又話佢係咪天然嘅物質咧？佢都應該係天然嘅物質嚟嘅。 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咧，就可以睇阿長哥寫嗰本書啦。你留低個電郵咧，我可以俾一個電子版你嘅。 係 啊，我寫咗一本書講呢個問題。 係。 咁樣我收咗線之後，你 留低電郵俾我哋同事啊，好冇？ 嗯， 好啊，好啊。你我 hold 住條線啦。 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哋你留低个电邮俾我哋同事啊，好嘛？ 好， 多谢晒你电话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系袁女士，袁女士你。